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剛才呢就休息的時候呢就看一看留言，大家就說呢其實如果要去即真的要還 passport 呢就填那張 RN form 的，看看他們是否真的要去填這個 RN form 啦樣。另外呢就有人說黃世澤的髮型好像有 Boris Johnson， 這個都是今晚最大的發現的，其實除了剪護照要拿個舊證出來剪之外，咁跟住就要轉一轉話題咧，就係講下呢個泛民初選。咁大家知道我哋都係支持呢個7月11日、12日初選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之前，即係我哋四個媒體做嘅呢個初選論壇啦，咁樣。咁琴日就播咗最後一場，就係超級區議會。咁嗱，之前嗰五個分區直選咧，就傳統泛民都係陷入挨打狀態 嘅。 咁點解呢？就因為孭住啲包袱啦，譬如將舉能投票啊，法治有險可守啊，埋dead body 啊呢啲咁嘅嘢。 其實嗱，你睇翻之前嗰啲地區直選啦，其實好明顯你見到 pattern 就不斷咁樣重複嘅。而家做緊議員嘅現任咧，就變咗好似一個建制派咁樣， 係啦， 就俾人哋 challenge。 反對派就係變咗由素人去。即係本土派做咗個角色， 有好多人咧就志在參與嗰啲素人啦。其實佢就即係嗱幾好嘅，我覺得 宣揚佢哋嘅主張， 宣揚佢哋主張嗱，又唔使話揞好多錢出嚟做選舉工程啦，係嘛？咁起碼有亦都有咁嘅平台出嚟幫佢宣傳啦。咁其實最好嘅，佢自己宣傳以外，又可以夾下你班友，夾下你班友又可以。 所以我鼓勵佢哋參加初選就係咁咯。 喂，你搞搞下， 你發覺啦， 成咗型添啊！ 其實係嗰啲而家現任嘅大黨啦，佢哋嗰個機會成本仲大過佢哋。 梗係啦，我一低温已經咁講啦。喂，大佬，奧巴馬點樣彈起啊？2008年嗰陣時，民主黨黨內初選就係一路打大佬咁打上去噶嘛。當年嘅奧巴馬咪即係今日嗰啲黃子月啊、張可心啊、伍健偉啊，或者係嗰啲咩本土派嗰啲細路啫嘛。 係啊 ，exactly 啦 ，exactly 咪就係咁咯。當年奧巴馬好後生啫嘛，都係。Illinois 的眾議院嚟嘅， 嗯， 定乜鬼嘢？ 佢本身是做律師的， 係啊，耶諾州的眾議院。咁你諗下，如果是咁嘅話，咁結果都是證明了我哋睇法是啱啦。結果， 所以你使乜夾佢啫？使乜話？ 五場嘅辯論裏面咧，我哋做的調查話，即係最佳論壇表現咧，大部分都是由數人去喺頭嗰三名裏面嘅。 嗯， 咁泛民表現比較好的傳統泛民咧。就是昨日超區的鄺俊宇，陶謹申反而比較 好。陶謹申就有備而來。 嗱，這個就很奇怪，我就話頭嗰五場咧，我就覺得他哋好像沒有準備嘅泛民，因為你預咗其實本土派對泛民的批評咧，嗰啲嘢唔係始於今日噶嘛。 你話 嗱 dead body 其實已經很耐的事嚟㗎啦，其實。 公民黨有準備，但問題就是話佢諗唔到。 佢個準備個答案太過累贅啊！你 係啦 ，exactly。 選舉論壇係講山低嘅，大佬。 都話其實如果你係講山低咧，佢係仲差過阿劉壯啊。上個禮拜， 劉壯一開始講就話我哋兩個未死，法治咪未死咯。 咪就係咯 ，exactly。 就係咁簡單，呢個咪山低咯。 係咯，咪就係咁簡單啫嘛。 啊。 所以其實你見到就是、我諗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咧，你都知道大壯黨啦，佢哋成日喺度雕琢嗰啲文字啊，你專業嘅即係你專業界別，佢哋好中意啊嘛，即係咬文嚼字啊，玩 jargon 啊，咁搞搞下佢哋自己都唔識做嗰個 political marketing 啊，好大鑊啊呢樣嘢。 唔係，同埋你問我啊，我覺得最荒誕係咩咧？ 嗯， 法治有冇險可守？點解要由公民黨去 defend？ 係啊， 呢個應該係律政司去講嘅嘢嚟㗎嘛，你點可能自己代入咗去？你做咗律政司咩？而家 唔係咁，所以咪係咯。 點解你可唔可以話香港嘅法治已死啦？不過我哋仍然繼續要去盡自己所能，係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咪就係咁咯。係 啊， 呢個大部分香港人嘅諗法都係咁嘅喎。你點可能特別國安法發警已經大軍壓境？ 嗯， 你仲話香港法治未死，就簡直係俾人笑死啦。 係。 第二就係我就話泛民嘅投票取向嘅問題。 嗯。 呢件事你要處理好簡單嘅啫，對於過去一啲投票係冇辦法反映到市民嘅睇法，認咗佢，我哋叫做 eat the humble pie， 你食咗佢，然後認錯道歉。不過而家已經係國安法壓境，我哋已經冇分裂嘅空間，只有大家繼續向前，企埋一齊。團結一齊， 你 兄弟爬山。 你講呢種答法啦， 喂，呢個就係最正確嘅答法。 你講呢種答法啦，我見到正正就係琴日陶謹申係嘗試緊做緊呢樣嘢啦。嗱，陶謹申佢都唔係冇包袱喎，即係等於其實佢都俾阿黃百宇去 challenge 佢，係嘛？喂，你自己嘅黨綱嗰度講話要咩認識中國啊，又要關心中國嘅時事啊、政治啊啲咁嘅嘢，咁你究竟會唔會同？即係香港嘅嘢會有衝突啊，係嘛？你關心咗中國嘅政治，會唔會哇？如果中國叫你唔好去即係關心呢個香港嘅手足，咁你就會有矛盾啦。其實根本上呢條問題都好牽強， 係好牽強。 我覺得問題都唔成問題，你咪而家你有準備，佢咪帶翻你轉頭咯。喂，我冇錯，喂，正正就係因為中國一個獨裁嘅政黨，係嘛？佢又唔啱，我就要講。 同埋佢呢個獨裁最簡單就係冇得分割，佢喺大陸嘅獨裁同喺香港嘅獨裁， 係啊， 其實係一模一樣噶嘛。 Exactly， 即係命運與共嘛。雖然你唔係好想、好唔想認中國人，但係即係佢自己喺度都話我，你話我大中華交好啦咁講噶啦。 係啊，我面對嘅政權就同一個政權，佢壓迫大陸嘅維權律師， 係 同壓迫我哋香港人有咩分別？ 正正就係啦，黃全璋昨日黃全璋。今日好可能就係我哋香港嘅，即係阿何俊仁嚟㗎啦，好大鑊㗎呢樣嘢。 以前就係何俊仁幫維權律師， 係 去頂住呢個獨裁政權。而家就連何俊仁都俾獨裁政權喐啦嘛，所以冇分別嘅根本係。 唔係你認唔認你自己中國人？呢啲好 personal。咁但係 唔關呢樣，唔關呢個問題事 咯。唔係，所以黃百宇呢個問題咧，我就覺得係連問呢個合格嘅問題都唔算添嘛。 但係我失望嘅地方係咩咧？我就係話泛民明知道。 是 這些就是他們要面對的一些政治債來的， 是 要還的，為什麼去到最後尾那場論壇 才有一個清晰的論述，這個真的奇怪，我覺得。 遲了 咯。喂，你好快，你唔該，你哋個黨啊，召開呢個黨內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好似共產黨咁，就係就嗰啲問題俾一個二十字講完嘅立場，唔好咁周長，真係嘅。選舉論壇是冇得周長喎，話俾你聽 啦。 選舉論壇是 hit and run 嘅啫，其實 是。唔係，所以咪見到咯，即係九世，你見到阿郭家麒啊，唔係就係、是、即係因為佢太周長啦。你俾埋個時間我答先，你俾埋個時間先，你下下淨係咁樣講，已經冇時間答啦。 同埋你出嚟個印象唔好啊！你應該人哋俾你一答，你只有五秒鐘嘅時間去答嘅啫。其實我嘅理論就係、是， 仲喺度講咩？你俾埋嘅時間我啫。 張可心一問我，我只有五秒鐘嘅時間去答佢嘅啫。我就要好清晰講出嚟，頭先我所講嘅説話。 嗯， 你要將佢度到反反覆覆，眯埋眼都識講出嚟。 嗯， 如果唔係，喂大佬，坦白講，咁啊即係話過去嘅選舉論壇根本就唔係論壇。 嗯， 點解咧？因為你對手係建制派。 嗯， 你從來都唔使 defend 自己嘅路線。 嗯、 因為那條紅溝已經很遠了嘛，即是你孖叉梁美芬，梁美芬孖叉你，但梁美芬不會孖叉你和本土派的分歧的嘛、 嗯、 所以你不需要在梁美芬面前去 defend 這件事的嘛，所以今次是第一次他們要 去 defend 自己的政治路線，所以我說是好事來的， 是 對香港人來說都是一個政治的教育來的、 嗯、 就大家要知道路線分歧不牽涉到私怨，亦都不牽涉到呢每一個人的道德水平， 是是是， 那個只不過是大家對於那條路應該怎樣走是一個辯論，就是說怎樣，你拿著 Google Map 你信不信到 Google Map、啊、是吧、嗯、他說這樣走可以最快去到，我說這樣走就是這樣，大家在爭吵、 嗯、 所以你我看完之後我覺得是就算那些黃碧雲被人砌到臨都好， 是 我覺得是我都會 給他 credit 的，真的，因為他哋出嚟去面對， 同埋佢願者服輸啊嘛， 呢啲素人嘅質詢，其實佢哋係蝕張 嘅， 我覺得。 梗係蝕啦！如果佢自己真係唔參加呢個初選，喂，其實你諗下，佢哋自己本身固有嘅街坊群眾，本身就比你哋多㗎。 靠裝腳咯。 係啊， 咪好似建制派咁。 但係而家喺同一個鋪裏邊去，即係去玩呢一個初選喎。係嘛？即係其實佢哋嗰個即係損失係會大過你哋㗎，分鐘。因為嗱，你亦都喺嗰個選舉論壇裏邊。你譬如你逼呢郭家麒嗰啲去答啊，喂，如果你輸咗嘅話，你會唔會幫翻佢哋轉頭啊？你將你自己個票源倒翻落去啊？係嘛？願賭服輸啊嘛？你話35+ 啊嘛？35+，你係咪真係自己講嘅團結？你真係自己去倒翻落去玩先？如果就算你輸咗嘅話，你都肯支持對家，咪呢一個就係咪民主嘅可貴咯？ 但有時又好奇怪，我問阿郭家麒 exactly 就係呢個問題。係 exactly， 我聽到你問啦。 佢最後尾佢都係答希望大家支持郭家麒。 係 嗰條問題俾佢 score 嘅，其實根本係係、 啊、 得分嘅，應該係。你就係話我願意為咗35+放低成見，係咪？在座各位張可心、黃子遠、伍健偉邊個贏出，我都會幫佢站台。 但佢最好笑就係佢最後尾 最後尾嗰句 一句説話兜底就話：我當然希望大家支持我啦。 唉。即係我當然不會即場表現都好失望啊！但係即係好多人話論壇就應該去 corner 佢哋，我都盡量不做呢啲咁嘅嘢，因為我覺得盡量俾機會佢哋自己講，係嘛？得與失，我相信市民而家已經係識得分辨嘅啦。究竟佢嘅答案答得好定唔好，係唔需要再靠嗰個嘉賓提問一輪嘴咁樣去扯一扯到佢爆為止。 嗯， 佢係冇意思嘅，我覺得答曬聲啊！鬧曬交啊！咁樣冇意思。 我覺得平衡到嘅，因為其實起碼咧就係、是、 因為佢互問已經會嘅，會咩嘅啦嘛。 互問都有啲私怨， 有啲有啲火花嘅啦嘛。 林海邦啊，同埋啊呢一、這個啊 朱海迪係啊， 嗰、那個火花我覺得幾好笑嘅，就係、是、話你唔好咁天真啊！啊，即、就、係、是、你唔係你以為你同佢講政策，佢會掰，佢會騷你係嘛？ 嗱，其實啊。譚海邦就俾阿朱海迪大聲咧，就嚇空到佢牛底， 同埋朱海迪嗰隻眼可以揼下揼下啦，大佬，即係你會驚嘅，其實 即係成個嗰啲嘅面具， 即係好似張飛瞓覺啊嘛，佢唔合眼噶嘛，好似話係嘛？ 即係咁啊，甲狀腺有事喎，而家咁 係 唔係張飛喎？係甲狀腺有問題。 咁你問朱海迪係咪？ 唔係，即係佢朱海迪就咩咧？掃場啊，一手掃曬啲飯盒落台，寒心咁樣。其實他就是 defend 不到他為什麼不撐、啊、那個源頭減人，因為那個政策他失分的嘛， 是的， 就是那個拿回審批權、單程證， 係嘛？咁所以佢就掃場啦。一掃場就話：而家已經國安法搞到埋嚟啦，你仲細眉細眼喺度講呢啲咁嘅嘢咁。 喂，呢個好睇喎， 就即刻變咗嗱，呢個 tactic 嚟㗎，我覺得。係， 梗係啦。 有嘢學㗎。係 啊， 即係話等於你老婆將來問你：喂，你琴日去咗邊啊？你就學阿朱海迪咁。而家國安法殺到埋嚟啦，我都就嚟要著草啦，你仲問我琴日去邊？ 呢個點啊？呢個係啊， 咪過關咯。大家覺得朱海迪贏咯噃， 梗係啦。 我哋民調裏邊，譚海邦差唔多包尾喎。 你見反而見到阿譚海邦原本咧， 窒跳啊開始， 大聲夾我， 係啊，窒跳啊跟住， 係啊，佢真係窒跳。 跟住不斷就話我同你都冇分別嘅，我哋一齊嘅咁樣， 係啊， 就拉關係啦喺度。 哦，淨係想知呢啲觀眾睇下，究竟我哋嘅分別喺邊度啫？ 窒跳啊嗱， 嚇！ 應該如果俾我嘅話，就撐到底啊！阿朱海迪，你唔好以為大聲你有道理，我仲係問你點解唔支持攞翻個審批權？你係咪唔敢？面對公眾咁啊嘛，使乜窒 Q 啫？ 就係咯，係 嘛，又要拉關係啦，俾佢聲大啊，壓到啦。嗱，學嘢啊，真係，所以我話睇論壇咧就好過睇嗰啲大台嗰啲劇。 係、哎、好笑噶， 大台劇係永遠冇嘢學 嘅。我覺得分分鐘其實呢、這、一個泛民嘅初選，喂，其實比我想象中咧係超額完成啦。 哦，做得好好、啊、喎，我覺得。第二樣嘢就係製作啊，成個 run down 都做得很好好。 冇錯， 有水平、啊。 同埋就算私怨都好啊，我又即係大家都好克制啊，其實。 好克制㗎， 好克制。即係你就算 唔係佢睇到嘅，我諗啲人睇到嘅，即係一路第一二場之後咧，如果私怨即係怨氣太重咧，嗰啲人咧全部咧喺蘋果同我哋嘅民調裏邊都係包尾嘅。 嗯嗯嗯， 所以佢哋知道呢個係泛民初選，亦都要展現出嗰個嘅即係你一個包容嗰個嘅氣度。 係。 咁所以咧就去到第三、第四場咧。第五場咧就已經係即係佢哋 get 到㗎啦，其實你睇到佢哋有個進步嘅過程，同埋咩咧？互相交波 係啊！ 嗱，去到我做九新西嗰場咧， 係 阿黃子月、伍健偉同埋嗱林俊同埋阿張我心咧、三個會交波啦，已經 係， 仲要係大家即係好似巴塞咁踢法嘅喎、 啊， 短傳喎、啊，正情係、 啊、 你一句我一句咁樣短傳，咁、你變咗一睇出嚟咪？郭家麒定咪靚咯？ 係、啊，郭家麒係真係其實好 嗰種靚味，就係佢都係交波。問題就係佢扎起個馬，即係準備交波嗰下就問、阿敏儀，淨係呢一句阿敏儀已經賴嘢啦！你 好老土啊，大佬真 係係咪先？咁你諗下，人哋就會話：妖、又喺度打龍通。 啊、 但係人哋嗰啲交波係順其自然咁樣交去噶嘛，唔、會話。即係大聲同你講，嗱，我而家交波啦，大家準備睇啦，咁樣啊嘛。所以話你識睇咧，你就會睇到。陶謹申係一個驚喜嚟㗎，我覺得。 驚喜，驚喜，佢喂佢第一句佢就話 突破呢個自己嘅框架。 我今次我就準備咗坐監嘅，係嘛？嗱，就算其實佢都預咗人哋問佢，喂，點解你唔出現喺街頭啊？係嘛？喂，點解喺舊年六月之後咁多抗爭街頭抗爭都唔見你嘅咁樣樣？咁佢咪 sell 翻佢自己喺六一二之前喺嗰、那個即係草案委員會入邊，佢哋自己點樣去做一個咁嘅雙包案嘅抗爭？佢就係突顯翻一樣嘢咯，係嘛？即係我覺得佢做得 OK 嘅喎、 okay ， 其實係 嗱，但係有啲嘅即係群眾演員咧、啊，我覺得咧都係大家睇漏眼嘅。譬如喺呢個香港島嗰場咧，我評分最高係阿彭卓棋嘅。即係阿鬱敏二號啊， 係佢鬱啊，其實我上次講漏咗，佢應該佢係鬱敏嘅耳座嚟嘅。 唔係，但佢成個造型同埋講嘢嘅節奏語氣咧，都係好鬱好鬱敏嘅，我覺得。 梗係啦。 係啊，即係上曬身嘅。咁同埋即係擺個助手喺隔離咁樣，你講你講啦咁樣，咁嗰種嘅即係肢體動作都有 氣勢， 嗰種氣勢都有鬱敏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你睇到論壇唔係淨係睇佢講啲乜嘅嘛，同埋睇佢啲肢體動作啊。回應嗰陣時嘅氣度啊，咁樣。反而嗰場裏邊咧，我覺得楊雪瑩就失分啦。 係， 就面對呢個鬱敏嘅 ambush 嗰陣時咧，就即係唔識招架，同埋咧亂咗陣腳，跟住就即係冇咗嗰個嘅即係表現出嚟嗰種嘅氣度。 係咪？我覺得佢 特別係佢批評嗰個論壇嗰個嘅互相提問呢個環節咧，我覺得就。不應該咁講，其實 楊雪瑩佢可能 你唔中意嗰個論壇嗰個安排，咁你咪唔好參加咯。講明啊，好簡單。當然我都有份去製造呢個咁樣嘅 run down 啦。即係我唔係話佢攻擊我，而係話你又去玩，你俾人嚼嗰陣時候，你又批評就係話哦，點解個論壇設計我都唔贊成佢哋咁樣互相提問嘅咁樣。 喂，呢個好正常。 喂，大佬，任何一個正常論壇都係咁噶啦。 又不是當又唔係將你哋當馬騮咁冇，又唔係叫你哋玩 game show，又唔係叫你鬥頂波或者喺泳池嗰度游水。 唔係，反而我覺得就係你喺嗰個論壇裏邊係突顯咗啦。阿楊雪瑩佢本身嗰個人緣唔多好啊。 我諗佢自視高啊，真 係啊， 係啊， 係啦，可能係啦。咁就琴日你話講緊琴日個論壇啦，或者其實你講九西個論壇啦，同之前有唔同嘅。最大唔同咧，大家真係要正式要面對呢個國安法啦。因為一個禮拜之前國安法未立啦，大家都仲喺度誇誇其談，喺度講國際線噶嘛，係嘛？ 係啊係啊。 但反而你話去到即係琴日咧，唯一一個仲係講國際線嗰、那個就係陶謹申喎。 嗯。 佢就話：我就算我唔喺街頭，我去美國都會俾人拉㗎。嚇、啊！即係我同 BBC 嘅記者講嘢，人哋訪問我，問我驚唔驚，我都話唔驚㗎，我都有坐監嘅準備啊。咁樣講喎，佢係。 我覺得咧，佢亦都睇咗之前嗰五場咧，亦都知道 佢有準備 嗰個玩法係點。 係 咁，我成日都話政治人物咧係需要進化嘅。 嗯， 大家最唔順泛民係咩咧？就係坐喺度年年如是啫嘛。 嗯， 如果佢蜕變成為一個呢、這個勇武和李飛一齊嘅， 嗯， 咁我覺得就對個議會抗爭嚟講， 嗯， 係好事嚟嘅。 係啊， 如果勇武嘅入到去。他又懂得坐而論道，在度玩程序嘅，嚇、嗯啊、到朱凱迪起頭帶頭去圍堵嗰陣時候，佢又會去嘅。咁、嗯、你咪一個人可以踢兩個角色咯。 係 點解唔好啫？我覺得即係你踢一個角色，那個功能就係比兩個角色少啦嘛。其實係 嗱，即係等 你需要玩議事程序嘅、 啊， 你又懂得玩嘅，不斷嗱、啊，你睇陳志全佢識玩嘅。 O、okay, K， 但係佢又識衝㗎， 佢梗係啦，佢梗係啦。 啊，佢兩樣都得嘅喎，其實係、啊、你睇到而家鄺俊宇嗰啲都係㗎，係、 啊、 咪？佢講嘢真係好勁嘅，勁過范國威一攆嘴唔停嘅喎，而家真係個個都練到呢樣咁嘅嘢喎。 係啊， 可能睇呢個周星馳喺妓院裏邊喺揚州妓院練翻嚟嘅呢個， 同阿阮瓊丹， 同阿阮瓊丹，同埋呢個咩啊火咩奶奶啊？ 唔記得啦嚇。咁、啊、但係我覺得咁樣啊，即係嗱，你就算係本土派，我。即係我都要讚一讚阿黃百馳嘅，即係如果你話第三個，嗯、即係兩個民主黨之後咧，我就會揀阿黃百馳。嗰個人夠真心喎，我覺得佢係、 嗯， 即係佢自己亦都有自己嘅生逼啊！即係其實佢突顯到自己嘅形象，譬如就話我入到去議會，我就做呢個人肉坦克車啊！即係我而家做呢個肢體抗爭。即係你諗下，即係肥呢樣嘢啦，冇乜人會當呢一樣嘢係作為自己嘅優點噶嘛。 佢一早已經話自己係超級坦克車㗎啦， 即係佢攞嚟自嘲啊嘛。 係啊， 咁佢自嘲之餘，其實佢亦都係表現到啦，即係本土派以往即係嘅以往未有嘅氣度啊。即係佢自己都好坦白咁講，就係話我即係喺經歷過呢15年以來，我自己睇過呢一個本土派嘅興衰。係嘛？即係我自己亦都會即係接受呢一個咁樣嘅，我由呢一個本文前啦，唔係呢一個即係阿邊個阿梁仲恆佢哋選到之後啊，到而家喂，我要擴大呢一個本土派嘅聲音。如果我要即係其實我要同呢一個本土，如果我要同泛民去爭嘅話，我係要喺個初選裏邊。我係要攞到自己嘅位置，我要證明到自己嘅實力。 有個論述， 佢有論述喺度喎。 呢、這個好重要，我成日都話唔好做鍵盤戰士，淨係識得少人。 即係我唔希佢講到明，佢又唔希望，即係其實反而喺呢一個以即係真正嘅選舉嘅時候，即係大家喺度你鬧我，我鬧你啊咁樣樣。佢係表現到嗰種氣魄喺度嘅喎，我覺得佢係。 因為泛民嘅支持者咧，唔係淨係睇你鬧人肯唔肯。你如果淨係以為呢個標準嘅話咧，其實就真係錯曬嘅。 唔係，你要睇到佢嗰個領導能力。 佢要睇到你有個立場先， 立場， 然後鬧人有冇 point。 係。 第三就係話嗰個 gesture， 係 個政治姿態係咪淨係識得即係斬人， 嗯， 而唔係識得同人哋揸翻手。 係。 因為如果唔係你入到去議會。你點成為一個陣線呢？如果你係咁嘅話， 唔係，反而我覺得黃百馳做到嘅， 即係你施遠毛行先嘅話，你咪做唔到咯。 係啦， 所以你砌完之後和而不同就係咁嘅意思嘛。你砌完之後，大家仲要繼續合作噶嘛。 係， 同埋你甚至要爭取佢企過嚟你呢邊啊嘛。 係， 呢個先至係本土派嘅人入到去要做嘅嘢。 唔係，同埋即係話有啲人都問佢噶，即係譬如好似係咪 Vera 問佢喂，其實你在議會入面都見到一個本土派啊，係嘛？即係譬如鄭松泰咁樣，你點樣去評論佢嘅表現啊？咁樣，咪佢咪講咯，係嘛？喂，鄭松泰呢啲表現，即係佢自己是其是非其非啊，係嘛？喂，我甚至乎覺得佢人都唔係啊，係嘛？你都聽過佢嘅錄音啊，係嘛？佢話原來佢自己所 謂嘅本土派 扮本土派啊，扮本土派啊，係嘛？嗰啲咁樣嘅 fans 啲支持者係傻噶嘛？佢咁樣講啊嘛。 即係反而佢就要跨越啊，即係本土派以往嘅包袱，然之後反過嚟質問你阿陶謹申以往呢個大中華交呢個包袱。當然佢個問題，我覺得麻麻地啦。 但我覺得佢會令到泛民都要脫交嘅。 係啊，係 啊，會嘅。 啊，我覺得係有意義嘅對話嚟嘅，嗰個係。 唔係，所以我話你路線之爭有即係正面有負面。 係。 負面就係思源啦，變咗。過去雨傘運動之後嗰五年都係思源主導。 係。 但我諗呢一年大家因為個經歷太過慘痛，好多人都要反省過，包括我自己在內，都係要。將嗰件事點樣去，即係有個目標，向住個目標行。咁你個過程裏面大家點樣去到個目標嘅過程嘅手法係唔同嘅。咁所以你今次你見到初選，我希望多啲人出嚟投票，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你要令到個初選係有一個嘅認受性嘅， 係 有個公信力。 係 exactly 呢個先至係長遠喺國安法下邊發展香港議會抗爭。議會作為一個抗爭，你就係連結咗每一個人， 唔係做到和而不同啊！ 同埋我連結個選舉，連結到每一個人， 係啊， 唔係再靠裝腳政黨，而係靠你嘅政治主張、政治論述去壓倒人哋、然後去爭取你當一個成個民主派就係一個大嘅政黨嘅陣營。 即係呢樣嘢咧， 呢個係好緊要 喎。反而咧，即係你見到黃伯宇啊，即係同埋好多本土派啦， 佢哋參加嗰啲佢諗過 嘅，包括張坤陽啦。其實佢哋出嚟即係參與初選，佢哋表現咗氣度咧，哇！其實都高過呢、這、一個，即係譬如你起碼高過梁耀忠不知多少啦，大佬。佢真係 冇人再提佢咧。 喂， 佢我真係最可悲，最可悲係咩咧？一個咁耐從政嘅人，最終。在香港政壇消失的一下就是這一下 是啊 你想想 被人記一世 如果他當初是不是這樣的立場我是願意跟隨這個的初選的結果的共識就算他在選舉論壇裡面怎樣被人打都好 是表現出那種氣魄大家團結和而不同的氣魄然後最後這樣鞠躬下台 係 同今日你諗下爭幾遠？ 嗱，其實講真 一步啫嘛，其實真係 你話佢嘅問題係老，其實好多今次嘅初選，好多泛民嘅老屎忽，佢哋個都有個問題就係老啊。但係嗱，其實唔同人佢有唔同嘅態度，點去 deal with 自己老呢個問題？即係譬如好似毛哥咁樣嗱，毛哥面對啊呢個李慧玲嘅質詢咧，其實 我覺得毛哥最精彩喎，相當最精彩就係佢還拖揼啊李慧玲嗰下， 反而李慧玲咧 揼完之後好似突然反咗面啊！ 我唔係不嬲都麻麻地嘅， 唔係佢但阿毛哥捉到佢錯處啊嘛！李澤啊何歸南 啊 立場姐姐又話人做咗兩年記者就走去選議員，啊你問我就話 雙重標準， 做咗咁多年唔肯讓人， 係咯？ 咁你個標準究竟 係 乜嘢啊？ 唔係即係等於就係、是、喂學阿咩阿曾蔭權話齋，你哋四方西啊！ 係嘛？乜都唔啱咩？四方西 呢個阿邊個講噶嘛？嗰陣時四方西呢、這個嗰陣時阿 講係興姐就唔係講李慧玲 係啊，即係唔係就係所謂四方西就 我知乜都唔啱啊嘛， 係啊， 知嘅啦，大家唔好高遠東高遠套咗 detail。 唔係佢嗰嘢幾好啊，其實佢自己亦都諗咗好多次。喂，老唔老呢樣嘢 咧？由選民決定咯。 我自己走出嚟選，我 as a option， 我就係俾選民決定。你問翻選民啊嘛。係嘛？我有冇價值？我企喺度係嘛？笑罵由人，其實佢就係表現出呢個咁樣嘅態度出嚟。 但係嗰晚我睇啲留言咧，我一路去做直播嘛，我睇留言咧，啲人係鬧阿李慧玲而贊支持阿長毛。 係啊， 好多人係即係喺呢個問題裏邊咧。 你要知道腦係原罪嚟㗎，呢樣嘢其實好難咧，令到人係好難搣得甩㗎。咁但係即係你話咁多嘅老泛民嚟講咧，阿毛哥係答得咗，唔係即使我同佢關係比較好都好啊。 但係唔係有火，我覺得嗱，老泛民千祈唔好認契弟。 Exactly， 就算你面對洶湧嘅素人嚟去嚼你都好，千祈唔好淨係耷低頭，我唔啱，我錯乜乜乜，我會改過，唔需要嘅喎。 嗱，坦白講， 擇善固執，你有啲嘢係要 defend 嘅，就一定要 defend 嘅。 嗱，後生咧，亦都唔一定係好有火，即係有時即係坦白講，嗱，唔好意思。即係神戶芬琴嘅表現咧，我真係覺得係好麻麻。即係嗱，佢成日即係一開口就係話，而家國安法嘅時代，大家我唔會同大家講，即係35+，我俾好大嘅期望你，係嘛？唔會話俾你聽會做到好多嘢。咁但係佢自己個 喂 ，alternative 係乜嘢啊？咁佢就話：總之我哋而家咧就要盡曬所有嘅能量，佔據所有嘅位置，盡量去抗爭。 哇！咁咪嘥氣，咪又係廢話。 大佬，你講完一大輪就係話我唔會俾好多期望你，然之後就喺度話你自己會盡力㗎咋？喂，咁我覺得你知唔知你究竟嗰、那個？喂，我覺得你係好 discouraging 喎！你咁嘅答案 唔係啊！你咁樣 position 自己就一開波就企咗去旁觀嗰個位啊！你係 啊！你喺度講啦啦 隊啊，又係變咗啦啦隊啊，喺門罅裝又。 我鬼唔知冇期望咩？我 鬼唔知三五加可能做唔到咩？我成日都 就係咯， 即係呢啲講嚟都嘥氣。最重要就係你要話到俾人聽，如果你係一個素人，你要話到一個政治主張出嚟，而呢個政治主張你可以點樣團結其他人一齊去實現呢樣嘢？ 係 呢個係最緊要的。同埋你唔係喺度嗌口號， 同埋仲有佢嗰個氣場啦。是很沒有光芒的，很衰神 feel， 即是很哎，即是很衰運 feel 的樣子。 你看到個朱海迪是有火的， 是啊， exactly 啊，喂，他碌大隻眼已經害怕 了，他碌大隻眼還有特登講嘢很慢，平時他講嘢很快的嘛，特登講嘢很慢，我諗 很大聲 穿過嚟嘅真係， 梗係啦 嚇。唔係包括天水連線啊，邊個伍健偉，佢把聲好入咪嘅又 係。係啊係啊， 講嘢好 firm 啊。 係， 所以我就話呢啲其實係做從政嘅一啲基本條件嚟嘅。即係你頹都好啦，你唔可能喺人面前，即係等於我哋兩個休息嗰陣時候，可能鏡頭一轉咗去廣告，我哋就唉呢次仆街。但係鏡頭一翻嚟，阿監製一手仲有五秒嗰陣時候，大家就即刻攞隻手搣大髀嘅啦嘛喺度，然後即刻喺度扮到好似好亢奮咁啊！如果唔係你聽我哋兩個鐘頭，如果兩個鐘頭裏邊我哋喺度嘻嘻嗨嗨，喺度世界末日啊，講下呢個香港嘅未來點樣陰暗淡，我哋嘅人生幾咁唏噓。咁我諗。你而家即刻走啦，係嘛？你仲睇嚟做乜嘢啫？ 唔係，其實我覺得係睇到好多嘢㗎。其實個選舉論壇係 睇到好多嘢。 嗱，選舉論壇以外啦，即係譬如你張坤陽啦，嗱，我睇佢 Facebook 出嗰啲 po 咧，我覺得又係值得一讚嘅。即係譬如佢咁 唔係佢嘅立場，我訪問都好，我覺得 係國安法來臨，即使我有可能被 DQ， 甚至乎被控，但我仍然相信參加初選係有意義。嗱，佢講到出個意義喺邊？嗱，初選亦都可能係香港人最後一次。在冇篩選、冇包袱的情況底下，按自由意志選出自己抗爭藍圖的代表，而初選亦都是宣揚國際議程的大好機會。香港人踴躍投票，就是向國際社會彰顯反對國安惡法的民意。中共能夠通過一條律令，但是冇辦法啦，就消滅香港人的抗爭意志。嗱，呢樣嘢就好清楚話俾大家睇啦。嗱，呢啲嘢可能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唔實際。但是他告訴你，即是國際戰線呢，其實就是靠我們一起做好這個初選，做一場好戲。 不是，今次是有國際傳媒來報導的，是的，告訴大家，不要看笑。 所以其實說真的，你究竟是不是說我們各個國際線不一定我們說要 personal 自己去游說，是冒著被捕的風險，其實我們做一場好戲已經是一個最好的戰線來的了，已經是。 因為全世界都及著香港的了嘛，現在就算香港在 APM 舉張白紙的新聞已經是上了國際新聞的了。所以我就經常都說在暴政來臨，做好本分就是這麼簡單。如果你因為暴政來臨，因為周圍的這些這樣的恐怖氣氛，大家睡又睡不到，茶飯不思，朋友不見，什麼都做不到，應該做的事就沒心機做，這樣就對了。其實他正正想要的目的就是這樣，你看到他上去鄧炳強和那個國安處那個姓劉的警察女警 哦，劉 上去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 劉次慧， 佢咪已經 set 好曬事錄架咯，就係話嗱，已經收到震攝效果啦，見到佢哋走嘅走啊乜， 就係咯， 咁啊之前咪就係文匯大公就生安白做話有人著草咪就係咁咯， 係啊， 其實佢個劇本嚟㗎嗰度 係，就係逼到你自己 咧，佢要嗰個劇本，點知就香港人，我諗真係去到而家大部分嘅人啊都覺得喂真定假㗎咁樣， 係啊， 咁結果咧就真係佢嗰個著草嗰個位咧就冇人上船， 嗯， 咁佢個時間。就一定要在中央電視台講呢啲咁嘅嘢，就要收到震攝效果，咁咪唯有自己自說自話咯喺度。 係 係咪？如果你再多啲人去逃亡嘅，咁佢咪又再將呢件事再擴大咯？ 嗯， 再擴大之後，然後咪就係令到成個社會氣氛縮窄。 不戰而不人之兵啊嘛！ 獨裁政權佢點會淨係靠軍隊啊？佢一定係靠咩啊？係你自己認命，認命到一個地步，每一個人都唔敢同人接觸。 初個選就是令到所有候選人站出來接觸選民，去爭取選民的支持。任何一次選舉的目的都是去壯大那個群眾基礎的嘛。所以我就說無論11號、12號，大家記住那251個票站呢，就是我們一會兒 post 在 Facebook 那裡。如果監製有找到那條 link 放在這個現在的 YouTube 的留言那裡，大家 click 進去就有一個 Google Sheet，就抵睇到每一個區的票站是點，帶身份證、帶住址證明兩樣嘢嘅啫。住址證明當然就係嗰啲電費單、水費單嗰啲咁。另外就係如果你想去選舉事務處，可以去打你自己嘅名字去查你係咪嗰區嘅選民噶嘛，你就 cap 低個圖都得嘅。cap 低喺選舉事務處選民登記查詢嗰個網站裏邊，你打入自己嘅名字，然後你 cap 低個圖就係你自己嘅名喺嗰度嘅，咁就得噶啦。係。咁呢個亦都係第二個方法。去核實的，總有各式各樣的問題，所以我成日都話我係好尊敬啊戴耀廷，即係其實我哋都講過的， 守住陣地啊， 佢守住陣地，佢亦都係佢其實佢比我哋更危險啦， 梗係啦，係嘛？佢有機會中嘅，因為 佢而家係保釋後上訴啊， 同埋佢國安法咧，佢有樣嘢寫到明咧，就係話唔俾你去操弄個選舉啊啲乜嘢。 但他是 under 勾結外國勢力下操弄選舉的，他不是只是操弄選舉一個 condition 的，所以戴耀廷昨天記者會講得很清楚的，沒有任何外國勢力的參與，這個全部都是我們自己策劃的，大佬他的風險高到不得了，所以我就說有些人批評個選初選安排好什麼都好，大家放低那個矛盾，如果你看到有些事做得不好的，你自己走多一步去做得不得啊，是不是，是不是，就算是11號、12號有些安排是一定不會好像政府選舉那樣，政府選舉用幾億嘢去做，現在人家籌300萬都籌不到啊，大佬搞個初選那些錢啊，到現在三分一只是籌到 iPad、iPhone 還要打攞那問人將那些舊的拿去捐給他們，都要做好，他就是這樣的原因嘛，當然有很多人他們經歷過這個佔中經歷過這個受刑之後，他們會選擇另外一個角色去貢獻呢個社會，但我覺得戴耀廷是一個俾到大家一個 role model， 就是做翻自己覺得應該做嘅嘢，覺得自己認為啱嘅嘢，無論身邊嘅嗰個政治壓力係點，我覺得係因為佢有宗教信仰嘅問題，所以變咗佢呢啲嘢，我覺得係好硬淨。其實歐樂軒亦都係啦，所以我哋請阿歐樂軒上嚟幾次都係一路幫佢即係宣傳點樣做好嗰個初選嘅工作啊咁樣。我告訴大家他放在初選的論壇放了很多心機的，歐樂軒是 是 啊， 是啊，即是他本來想著九月，我們上次來他來就說去東京大學讀博士，因為疫症去不了嘛，所以現在就要落埋水 掂埋心水啊， 做這個初選，他自己因為也不參選了，所以 就更加可以 free 多些時間出來，你是因為很多這些人去願意無私的奉獻才可以，你想想如果現在初選都搞到烏裡彈刀，大家在互相指責自亂陣腳，然後呢四方八面就叫人那些白票黨又再走回出來，你想想香港人還不抑鬱，所以我說你 anchorage 在一件事裡面，我希望11、12號是有幾十萬人出來投票的，真的不要看少這件事，如果初選都有幾十萬人出來投票的話，你給國際社會就是告訴人在國安法下面香港人那個的抗爭的意志是未熄滅的嘛， 其實就是那種文明同 是會被警察搞的，那些服務站一定會的，我覺得 不是，他現在搞了他就說即是這個是不是民政處啊，他就不是說什麼，即是你現在你即初選那天那些這樣的、即支出那些即是辦事處的支出，那他就會扣回你嘛，是衰格到這樣的，其實是，所以現在變成了，就算是區議員他自己豪自己的、議辦出來去借來做這個票站，其實他們自己本身都是要自己 有積極風險的，他們 是啊，有風險的，是 隨時釘了他們、那個房委會即、就是房署下面那些的 office 的，其實 是 所以我說沒有的，其實泛民我哋邊度有共產黨咁多資源？ 反而我覺得今次其實我哋有好多嘢啦，即係尤其係即係歐軒啊、阿戴耀廷啊，佢哋搞呢一個初選咧，係搞得係，我覺得係起碼即係輸人不輸陣啦。個陣其實你見到大家都係好踴躍參與，而且參與初選嘅人其實都好有質素。 喂，我覺得個論壇好睇過以前 梗係 嗰啲主流媒體搞嗰啲正式嗰啲論壇， 我諗分分鐘，如果你話即係喺八九月啊，真係有啲即係大台去搞，都冇咁好睇。係啊，一乜嘢騎呢人都有噶嘛。 因為佢又要大家分攤嗰個平均嘅時間。 你淨係噏名都噏一大輪啦。 結果嗰二十隊人，佢又出特登對家，就係咁鼓勵嗰啲無厘頭嘅人參選，就令到喺論壇裏邊去掩護佢哋建制派啲候選人，唔好俾人攻擊啊嘛。呢個係佢哋嘅策略，所以嗰啲選舉論壇冇意思嘅，我覺得根本係。是不是你們看過那些論壇你就知道了、泛民的初選論壇是遠遠好過那些香港電台、啊、有線電視搞的論壇、無線更加不會搞、現在他都費事令到你的選舉氣氛，今次他最擔心的投票率超過七成，所以選前一定就會淡化個選舉氣氛、用國安法高壓殺入來，大家都心灰意冷，只是在想移民的時候、大家就 give up。 我都說了九零年到一年，如果有觀眾當時去過維園的燭光晚會、你以為那時候很熱烈嗎、喂，九二年、九三年是很慘淡的、是幾千人到幾萬人的，其實是幾萬人已經算多了，已經算多了， 其實沒有幾年的那時候，都是 九二、九三的時候，我說的是很慘淡的維園的燭光晚會、所以那一下一共產黨一 ambush 那一下是很嚇人的、嚇人，佢就係要震攝嚇到你一個地步，大家匿埋啦，唔敢再出嚟啦，亦都覺得一種嘅即係宿命失敗主義抬頭啦、做乜嘢都冇用啦，三十五加冇用，入議會冇用，選舉冇用，投票冇用，港豬唔好救啦，咁就最啱啦。咁就即係大家其實講曬上述嗰啲嘢之後咧，就等於個方程式就等於留低做順民。咁佢咪覺得第二次回歸咯？呢個係係嘛？即是2047那次的回歸提早了25年咯、就是現在開始咯。所以大家不要說我又不知道怎麼不知道怎麼，自己問人上網找，你想知道你自己的區的票站在哪裡，我們現在 post 了一條 link 在這裡，篤進去就找到了、是吧？去到不懂你去了先不要緊的，我覺得、總之帶住自己證明帶身份證、去了先，是吧？在票站里面的义工会告诉你们是应该怎么做的、是吧？真的带漏了我回家再拿再投都可以，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最重要是大家那个意志是不是坚定，是、是不是目标一致，不 是正正就是国安法打到来，我们更加要企硬，是吧？即不是告诉你们，即係呢個哇！你一見到即係而家啲差佬如入無人之境喎，話守屋啊守屋，係嘛？話封網啊封封網，話抄家啊抄家，咁 Q 惡死喎！正正就係因為咁樣，我哋更加要企硬噶嘛。其實係 唔係因為我覺得相對於嗰個嘅成個反送中運動咧，初選嘅文宣係不足嘅。我覺得亦都係人力資源嘅問題，我覺得係。但是我相信要靠大家走多一步、看了今集節目的朋友，到時如果你是支持某一個候選人或者某一個黨派某一個組織的或者素人，你就叫多些你的朋友去投他咯、是不是你都想他代表泛民參選的嘛、那你就叫多你的朋友 去投他咯，甚至是當日可以約定大家一起去吃完飯吃完晏晝出來喝完下午茶一起去某個票站投票都可以、所以我話嗰個係即係謀事在人，謀事在成事在人，謀事在天，成事在人。如果你話喂你好 fatalistic 嘅，咁就大家都唔使搞噶啦。 係、啊，你都灰到下下都話，唉、都唔知道有咩希望。即係你咁樣嘻嘻鞋鞋，咁大家即係喺度坐以待斃嘅咋？ 唔係話叫大家即係自嗨嘅，而係事實上，如果你唔去俾市民睇到，民主派仍然是努力寸土必爭地去做事、那個民情的 flip 不是更厲害、因為香港人都試過了，八九年那次一 flip 就走路咯、跟住咪九零、九一、九二一路到九七年，幾十萬香港人移居全世界咯， 個個留低佢先唔知點算好，其實 佢梗係想你走啦，坦白講，唔係淨係留低啊，而係留低嘅話，喂，佢仲要面對九月嘅選舉嘅喎。如果我哋九月選舉對方大勝嘅話，你諗下啦，即係話國安法行穩致遠呢個官方論述，佢就更加振振有詞嘅咯。 如果唔係點會佢哋贏啊？ 嗯哼， 喂，呢、這個等於舊年年底嘅區議會選舉嘅啫，嗰、那個係一個公投嚟嘅，係對成個送中運動、反送中運動嘅公投嚟嘅。 嗯， 如果今次九月喺七月一號通過嘅國安法，亦都係對國安法嘅一場公投嚟嘅，根本係。 嗯， 如果呢場公投裏邊，嗱議席當然重要，但係如果投票率係低過區選嘅， 嗯， 其實個情況嚴峻過十一月區選嗰陣時。但係如果投票率係比上一次地區選舉還低，你諗下即係咩咧？ 唔係因為你預咗啊，佢今次嘅賭票咧，老共今次嘅賭票咧，一定係會比上次嘅區選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如果我哋自己退卻嘅話咧，一定係此消彼長啊！咁你諗下，即係如果你冇七成，你唔好話七成啦，今次可能要推到八成啊，先至係可以即係穩贏啊，係嘛？因為如果佢自己亦都去谷折啲嗰啲咩幽靈票啊、乜票、物票啊，又旅遊巴又剩啊，你預咗嘅呢啲係。 同埋佢要咩咧？佢要開條特別隊俾老嘢投。 係啊， 所以大家要更加。 佢好似話未話開條特別隊。 佢要求，佢而家唯有馮華啊嘛。 要求啫，佢唔知俾佢擔凳仔。 係嗱，咁我覺得就講大家乜嘢招數都要用㗎啦，咁段界户都要出埋，就夾啲老嘢去投票。 咁大鑊啊！ 夾自己屋企啲老嘢去投票。 啊 即係唔好落入去呢個民建聯手上。 O K， 係嘛？咁就要自己翻屋企做乖孫、乖孫女，就去同屋企啲公公婆婆食完飲完早茶。喂，台灣選舉都係咁㗎。係 ，even 美國選舉都係咁㗎。奧巴馬嗰陣時嘅競選策略都係咁㗎，就係、是、夾叫啲後生仔翻去夾啲老嘢去投㗎，因為老嘢傳統都係投共和黨多嘛。咁、 嗯、 所以我話呢個亦都係一樣㗎。就算馮華同佢打龍通，開一條凳仔隊優先俾老嘢投票，即係民建聯、以為嗰啲係佢貼票。但係諗下，如果你投票率到八成，即係話有好多老嘢以前冇出嚟投過票嘅喎。咁你如果係嘅話，你就大家要去爭嘅咯喎。你唔可能就係話誒嗰啲係佢嘅貼票，而我哋唔做嘅喎。係嘛？如果你去到八成嘅話，你諗下，大家估唔到個後果係咩嘅喎？我甚至估唔到喺啲專業界別，譬如工程啊。建築測量、園藝啊，呢啲咧會唔會出現 landslide 嘅情況嘅？你話呢個國安法去到咁樣咁高壓，而香港嘅專業人士， 而家你講理解嗰啲啊，咪出嚟睇報仇咯？ 個口話理解嗰啲，佢喺選舉裏邊佢會投共產黨嘅候選人，我打死都唔信。 就係咯， 佢正正就係咁橫掂，成個建制都無險可守噶啦。佢仲保留住一絲氣息，就喺個立法會嗰度。係咪？而家仲要係擺埋國安委坐喺坐鎮喺香港特區政府裏邊添。如果你咁樣，唯一一個仍然有少少法定力量可以制衡到個政府嘅香港人都唔 all in 嘅話咧 ，all in 呢個立法會裏邊嘅民主派嘅話咧，包括功能組別，你哋自己受啊。因為送中其實，大家記住 ，APM 舉白紙嗰啲唔會送中嘅，但係你哋啲專業人士。你哋幫過嗰啲大陸公司做手腳嗰啲人， 係啊， 或者嗰啲嘅大陸要你資產你唔肯俾嗰啲， 係啊， 呢啲先至會根本就係、 是。你咪睇下李燦森咯，喺大陸開鋪，哇！俾人哋反客為主啊， 攞埋添啊， 咪就係咯，喺四川嗰間鋪，幾慘啊， 直情係攞埋啊 ，A 都唔敢 A 啊，所以大家都有個錯誤嘅信息，以為就係只係少數人。 嗯， 你而家已經睇到啦，係嘛？係咪少數人啫？喂，在 APM 舉張白紙，那些是不是少數人呢？ 嗯。 跟住就話穿件 T 恤，跟住就話藏有啲標語。 嗯。 係嘛？佢已經係亂咁嚟嘅咯，已經係一開波已經係。 佢告你拉你都係濫捕濫告。 一樣，手段方法都係一樣，都係咁嘅濫捕濫告嘅一個情況。 有乜嘢罪名就扣陷你乜嘢罪名？你而家最慘嘅啦，其實係。你諗下，荒謬到上個禮拜第一個拉嘅嗰、那個國安法嘅議事。係嘛？嗰、那個搭電單車 嗰、那個， 喂，你係拉咗佢之後嗰日啊，你林鄭先至喺度補鑊，就係話哦，你嗰個標語就係港獨啦。喂，你有冇咁離譜㗎，大佬？你拉咗人哋先至話人哋港獨，你係咪黐線㗎？ 呢、個其實佢哋內部都有爭拗㗎喎。 咁梗係啦，一定係啦。 基本法委員會嘅成員 咪就係 咯。陳宏毅就話咁樣好難入罪㗎喎。 係啊， 係啊。但鄭若驊而家都縮縮地 嘅喎，佢覺得咁樣係震攝啊嘛，你震震下，你震震下，你自己會出醜嘅，其實係，因為你好難自圓其説啊。 唔係好簡單啫，坦白講啊，凍結我哋啲資產有鬼用咩？ 凍結嗰啲地產大媽曬嗰啲資產。 係啊， 大佬佢哋去咗邊啊？ 佢先至冚唔起攬炒啊！ 佢先至搞，佢先至啃唔掂啊！我話俾你聽。所以你話如果功能組別出現變天，大家千祈唔好話我喺度吹水啊！我話俾你聽，隨時功能組別會出現變天嘅，真係。呢、這個就係已經去到 life and death 嘅問題。 嗯， 係嘛？已經冇中間派啦，已經係。 係啊。 咁你諗下焗下焗下嘅話，全部都變成係咩？佢唔係真係想攬炒都好啦。 係。 佢都希望個議會裏邊仲有丁丁點嘅制衡作用嗰陣時候。咁、你35+嘅陣營裏邊，就唔係淨係得泛民呢一嚿噶咯喎，其實。 係。 所以無論點都好，當然出嚟選出嚟36、37、38最好啦，39、40。但如果你話做唔到都好啦。在個過程裏面我們有高的投票率，有一個的漂亮的一個選舉的一個宣傳、一個集體的宣傳，我覺得這個是對國安法的一個公投來的。如果有一個這樣的集體宣傳的話，而這場仗也都等於剛才你call的張坤陽所說，也都是國際社會究竟有沒有行動，也都是看九月的選 舉。當然了，你想想所謂我們是否可以做一場好戲，你一看到蓬佩奧連我們圖書館發生的事情他都可以體察入微的、你想想他怎麼會走漏眼這個泛民初選、現在其實你對於勞工來說，你最後一根稻草就是要看歐洲。如果我們香港人是展現到我們值得幫的，我們是做一場好戲，不是那麼容易跪低的。喂，我想默克爾佢都好難啊，因為嗰即係一丁點小利，其實喺度即係喺度扮嘢落去啦。 唔係丁點小利啊！今日路透社透露，德國電信就同呢個華為合作，就會排斥美國製造嘅 PAX 嚟組建德國電信嘅5G 網絡。 哇！大茶飯、 所以呢個默克爾之所以撲街，大家係有跡可尋嘅。佢而家就一路 leverage 美中之間嘅。 食人血饅頭，食香港人嘅人血饅頭， 人血饅頭，所以我就話呢個德國政府係絕對嘅撲街嚟嘅。你唔好以為收幾個廖奕武啊呢啲咁樣嘅民運人士留下呢啲，就等於可以買咗贖罪券啊！呢個世界冇呢啲政治贖罪券賣嘅，其實德國有好多香港人嘅，我覺得應該係發起對德國政府嘅呢個咁樣嘅一個，即係去聯絡當地嘅國會議員啊、媒體啊等等。對於他們這些樣的這種的情況，你知不知道當年德國為什麼會淪亡，成為二次大戰納粹德國之後，整個國家變成廢墟，是因為對納粹德國興起那種的一步一步 concede 嘛，德國人本身他今次迫害猶太人，大家就覺得又不是迫害我，咪 concede 咯，跟住到迫害同性戀嘅，我又唔係同性戀，關我咩事？跟住到迫害呢個天主教徒，又係我又唔係天主教徒，關我咩事？其實德國人係有過呢個咁樣嘅經歷 教訓㗎，係啊， 有過呢個教訓嘅，係咪？面對一個新嘅強權崛起嗰陣時候，英國亦都有呢個教訓嘅，就係、嗰個 appeasement policy， 張伯倫首相對納粹德國當時所採取嘅姑息政策，係咪？萊恩河非武裝化又讓步，德國奧地利合併又讓步，重新佔領但澤格但斯克又讓步，併吞埋捷克又讓步，最後尾咪迎嚟咩咯？咪世界大戰咯？係咪就係因為佢嘅姑息政策一路咁樣姑息啊嘛？係咪而家英國已經慢慢因為脫歐之後唔再走歐盟嗰條路線，自己要有獨立嘅外交政策。 係呢、這個 exactly。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咧史無前例啦，自己都要即係都要改變以前嗰種咁嘅睇法啊！以前好多香港人都覺得哇，你英國佬你自己脫歐之後係嘛，你點能夠即係捱得落去啊？你而家正正就係脫咗歐之後，你而家變得幾有型？係嘛？幾有光彩係嘛？你見到阿藍濤文幾靚仔係嘛？講啲説話幾有 point 係嘛？你反而而家令到呢一個默克爾啊，真係係嘛？你為咗舐呢啲咁樣嘅利益係嘛？咁你已經冇咗嗰種價值觀，你而家仲喺度空談價值嚟做乜嘢啫？喺度 嗱，從來德國咧都係咩咧？表面上就保持人權對話同中國。但對於中國，如果德國的對華姑息政策是成功、中國大陸就不會這十年裏面這樣步步進逼，去到今天許潤章說什麼嫖妓拘捕了 許章潤 是嗎？容說他是什麼當年在四川出差、 去嫖妓，找四川公安去北京拉佢， 係嘛？ 如果呢種對話政策保持同中國共產黨對話政策係可以改善到中國人權嘅話，點解中國人權狀況會越嚟越差呢？ 係啊， 你就係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啫嘛。是吗？这个 不需要大家去任何的摆事实讲道理就得了。不 是很简单。 相比起十年前默克尔上台的时候，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好了还是坏了？你答吧。是吗？如果你说好了的，那就证明你的 engagement 的外交政策是有作用。 最虚伪的一件事经常就说，跟中国很多东西要合作。所以我們要保持對話，又說我們不像這個美國那樣，我們在這個氣候問題要跟中國合作，在貿易的問題我們要對話，我們要平等，是吧？但是他們同時間的歐盟官員也都說，其實現在對話的進展也都不是很好，也都很差，是吧？因為確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啦，其實中國他就是政，尤其是中共他本身就是說話不算數的，是吧？整天車大炮，喂，今日唔認聽日事嘅，喂，你淨係呢個中英聯合聲明一個好好嘅教訓啦、啊。你而家你同佢傾嚟有咩用啫？佢聽日可以唔算數咩？完全係一個冇誠信嘅人，你同佢傾呢個叫磨爛隻，自己呃自己，自欺欺人，諗住自己係可以做，即係喺度做呢個局外人，自己喺度舐著數。呢啲人先天真啊嘛！最好笑你同佢啊邊個啊麥克爾一齊。係嘛？一齊喺度舐舐喺度舐共嗰個阿麥克龍，佢又係講呢啲咁嘅説話嘅。 德法都係㗎啦，話俾你聽啦。加拿大都唔好得去邊㗎啦。問題就係眼睛五國就俾美國夾住嘅啫。而家所以你見到係一個陣營裏邊咧，點解 Donald Trump 就建議七國峰會變成十二國峰會咧？就係將南韓、澳洲、印度加埋落去咧。 加埋普京落嚟啊！ 就因為咧，佢要組織呢個抗中大聯盟啊嘛。咁、印度大家都知啦，就肉搏緊啦，同大陸解放軍喺度，中印關係有史以嚟最差噶啦。咁澳洲亦都硬起來啦，而家咁南韓就文在寅都係左交總統嚟嘅。咁、但係咧就知道南韓因為有美軍住喺度噶嘛，根本係，所以佢嘅親華政策咧就走唔出美國嘅影響。美國要佢轉，佢就轉噶啦。咁你而家實際上如果歐盟大家就不需要太過有期望的了，我覺得、非盟亦都即係非洲聯盟亦都不需要有期望的了，非洲聯盟就是債仔大聯盟嚟嘅啫，冇意思嘅，其實從來亦都不是外交上有影響力的。 但歐盟我覺得可以用一個咁樣的角度去看， 分而治之啊， 唔係，因為咧歐盟而家未去落答啦，即係佢淨係口硬，但係唔做嘢啦、其實呢一個亦都係令到中共咧唔會走得太盡。而他不去走得太盡的時候，正正在這個位置，其實香港人有自己的角色，香港的角色就是我們要做一場好戲給全世界人看，不是只是給美國看，給歐洲人看，令到他自己本身即是在國內的反對派都會給壓力他轉頭。好了，如果香港人 是玩鋪厲害的，玩鋪好看的，同時間中共是越嚟越離譜，越嚟越戰格嘅。咁呢一個咁樣嘅呢一個咁樣嘅對比，呢一個咁嘅反差，係令到即係歐洲佢哋自己都要做一個強勁嘅表態啊嘛，係咪？咁所以其實香港人嘅角色就喺呢度。 我成日都話就係要我哋應該做嘅嘢，本分要做嘅嘢。始終你自己屋企，你自己要首先要去守護你自己屋企先。 係啊， 你唔好以指意出邊嘅外援嘅看更嚟幫你。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大家會失望。我成日覺得，但係好多人就話：咁點樣守咧？咁嗱，而家疫症翻轉頭，大家睇到香港 14, 今日十一宗啊， 十四個 case、 哦 okay、 有老人院，有老人院 case 添， 而且好似遍地開花，好大鑊喎。 羣組啊，羣組式感染啊，食肆啦、老人院啦咁樣。 哇！突然間一日爆嘅，係咪陰謀嚟㗎？一次過嘅 嗱，我覺得係未必。點解咧？因為咧，對政府嚟講，而家疫症再開花咧。對他未必是好處的，其實因為呢在這樣的環境下面呢，當然其實他限聚令他都不設，現在他都不讓你上街遊行，根本所以就不會因為這樣來去延續。但我覺得呢，他現在這樣的話呢，就是全世界疫症回轉頭，不是只是香港、這個才是一個另外一個對中共 美國 更大的危機。 是啊， 美國就已經在他有某些州份解除了個社交隔離之後就回 來了。 大家看看英國，英國也是解除了，就看看英國會不會出現了。 如果有的話呢，即是話世界性的，這個翻轉頭是 第二波， 第二波如果更毒更多人死的話，喂，我心想你大陸怎樣甩身啊？怎樣賠 回給人啊？ 怎樣甩身啊？我想說 怎樣還債啊？ 我當你攬炒香港了，燒了我們家了，是吧？但你甩到身嗎？你一樣甩不到身的，現在你以為這樣揼完香港之後就可以甩到身嗎？是吧？現在似乎西方國家是未必會在這個問題裡面跟中共trade香港，我覺得如果有的，就好像我們剛才去推測為什麼這麼乸西，为什么整个国安公署建立的过程这么乸西，即是他急就章，走去维景酒店住，就变成 office。如果是的话，如果不 trade 的话，他就是面对一个更强硬的西方国家的制裁。这个可能是八九年之后 他们评估了的， 是最强硬的制裁。 他在四月头的时候，即是大陆的国安委，大陸的國安部已經評估了這個是比八九六四更加嚴峻的國際形勢來的。所以為什麼呢？其實那時候他找譚慧珠那些出來說話啦，就說你這班人不要搞到跟這外國勢力搞埋，不要搞到呢，即是香港變成這個 國家安全的一個漏洞，如果不是的話呢，中國會取消一國兩制的，咁樣樣嗰陣時佢講呢啲咁嘅狠話嘛，其實正正就係因為佢自己即係被，其實就係被通知要去放呢啲風啊嘛，為呢一個國家安全去鋪路嘛。你記得其實四月中嘅時候咧，無端端又整咩國家安全日，又揾啊咩樂慧玲啊，係嘛，即係呢啲夏寶龍啊，呢啲 做勢啦， 喺度做勢，係嘛？你見到好似哇啊邊個即是何君堯的翻生这样的，是吗？就是因为那时候嘛，他就是吃住，因为大陆他有这样的评估，所以自己就觉得喂时来运转，现在吃住23条一世，喂怎不知原来23条都不是。 当时就很多人估就是23条 ， 但是何君堯出来讲，我觉得呢都是即是他又知道不知道的，我觉得。 他很外圍啦，他可能都是排到去，門口出面啦。 就算是建制派裏面呢，核心的外圍呢都知啲唔知啲嘅，都知道是用附件 ， 用全國性立法，但是呢又不知道那個辣的程度。 嗯， 我覺得今次就他一次做盡，我覺得一次做盡，咁就攞一個酌情空間嚟去跟國際討價還價。 嗯， 咁呢個討價還價究竟有冇用呢？我覺得冇用 ， 因為嗰個肺炎如果翻轉頭嘅話咧，就唔係死而家呢個數目噶啦。 啊， 即係如果再翻嚟，如果你睇西班牙流感，你就知噶啦。其實第二波翻嚟咧，就 更加兇狠噶， 唔係老弱殘啊，係一般人啊。 因為病毒係會進化啊嘛，佢自己本身 佢係啦，佢本身嗰個感染力就強咗啦，嗰個殺傷力強咗。咁嘅話咧，佢進化咗嘅第二波病毒咧，即係話會死好多人嘅。 嗯， 因為那個是主要襲擊的就是年青力壯 ， 不是第一波的老弱殘 ， 即是 touch wood， 我真的不想那個情況是這樣的。但如果是這樣的一個這樣的 scenario 的話，這個是一個國際戰爭的一個這樣的局面來的 ， 即是如果第二波回來而證實，你看到金融時報已經說了 ， 2013年在雲南三個礦工感染不知名肺炎死，然後就拿到這些病毒是複和複鼠的病毒對照，他們以為是沙士，就拿回武漢實驗室，然後發覺原來有九成相似，九成六相似，但就不是沙士病毒 ， 所以就儲存在武漢實驗室 ， 而最終這隻病毒外泄。你想想如果這個是真的，我不知道，我都是不是網上假新聞這個大報的報導 ， 如果是一個這樣的故事的話 ， 你想想中共會面對一個什麼國際形勢，是改革開放以來所有的東西都會賠上，我覺得 ， 你想想是不是自1979年以來他所拿到的國際地位，他所拿到的經濟奇蹟，他所有的東西都會賠上的。其實這一波是， 所以這個不是說只是加速式那麼簡單，這個簡直是敗國閘來的。這個是 不是，就是你有時候是怎麼說呢，就是你叫做國之將亡，即係你睇到呢啲咁樣嘅疫症嘅出現 ， 通常喺王朝末期裏邊咧就會出現喺中國歷史裏邊。究竟佢亡唔亡，我唔知道其實。但你睇到呢啲 hints， 你就會睇到 那個政權最後尾那一下是很殘忍的，會等於晚清一樣。晚清怎樣對自己人，怎樣在太平天国戰役裏面去殺戰俘，怎樣去將戊戌六君子斬頭，是不是一樣很殘忍的，在這個過程裏面。但是他很快倒台咯。 所以呢就你而家你真係去到攬炒時刻啦，真係去攬炒要自己去面，即係近距離去接觸呢樣嘢嘅時候啦，就唔係好似以前講得咁輕鬆㗎啦。所以即係永遠就係話知爆呢嗰、那個代價可以好大，而嗰個代價唔係佢哋受先，佢哋一嚟佢哋一受呢就係倒台㗎啦。你對於習近平嗰種人嚟講係咁，但係當然好多人要受啦，呢樣嘢係你亦都有咁嘅心理準備。我覺得即係可能啊，即係孖田啊，就係怕你哋後生嗰啲唔知道，所以先至咁講，就係話你哋係根本上冇 idea， 點解即係你講攬炒你自己都唔知道嘅咁樣樣。但係我覺得未必，僆仔亦都唔係唔知 道。但係我覺得佢哋知 嘅，佢哋知嘅，佢哋知嘅。只不過就係話佢最睇唔順嗰樣嘢就係你班老屎忽睇死我哋，佢嗰度氣係下唔到啊！係嘛？即係你覺得就係話，喂，你成個世界你玩曬啦，係嘛？唔需要俾我哋話事啦，係嘛？林鄭話齋，我哋 no stick 啊嘛，係嘛？你去到咁盡嘅時候，係嘛？你乜嘢都唔需要問我哋嘅時候，係嘛？即係成個國安法咁樣強姦香港嘅時候，喂，咁我哋梗係同你以死相搏啦。 同埋，我覺得香港人其實對大陸一路把握唔到一樣嘢係咩咧？即係自從八十年代，即係香港進入黃金時代開始咧，即係香港人對於自己嘅身份係一種驕傲同埋尊嚴喺度嘅，即係一個我即係我哋自己都係嘅。其實我哋去到全世界，覺得身為香港人係有個驕傲喺度。但係呢個驕傲唔代表咧，就係話佢要獨立啊咩嘢，其實冇關係嘅。我覺得，即係佢要活得有尊嚴，即係好似阿吳靄儀所講。即係而家唔係再諗國安法，而係如何活得有尊嚴。而中共喺1997之後咧，佢諗嚟諗去就係用一種咁樣嘅即係餵飼動物嘅方式，好似大陸咁樣食飽飯就係人權，即係咁嘅方法去面對香港人咧，係錯曬嘅。 我哋下唔到嗰啖氣，我哋係無路可走啊！ 係啊， 因為如果我哋接受咗呢種咁樣嘅命運嘅話咧。我哋永遠就係等於行屍走肉， 咪二等公民咯。 係啊， 你話香港人攞 BNO 去英國做二等公民，我聽嗰啲人嘅答覆就係話：喂，唔係喎，我哋而家香港都已經係二等公民嚟嘅咯喎。 係啊， 我哋嘅細路出街係嘛，隨時隨地俾差佬擁埋牆，搜身跟住塌翻去扣留48小時。 嗯， 咩事啊？而家 係咯， 係嘛？喺個商場嗰度係嘛，攞張白紙出嚟，又話我哋犯國安法拉翻去。喂，事實上已經係二等公民嚟啦，已經係係咩？我坐喺度做節目講嘢，我犯咗乜嘢法啊？其實係，係嘛？要生活喺恐懼裏邊，出街每次錄影完行出門口，望前望後望左望右，有個人影經過已經自己驚啦，已經係點啊？驚俾人襲擊？點解我哋生活係咁樣？你問我，我都係二等公民啦。我而家喺度，係嘛？仲可唔可以暢所欲言講自己相信嘅嘢咧？係嗎？冇行動，乜都冇嘅，咩勾結外國勢力，咩顛覆中國家主權，係嗎？完全係 bullshit 嚟嘅，根本 係。但係佢哋就唔係咁諗啊！即係中共就係覺得，喂，你哋講尊嚴嚇，即係喂呢個係佢就咁樣就覺得你係獨立啊嘛。哦，原來你話有尊嚴係唔得嘅，呢個就等於犯咗你嘅忌嘅。喂，你有冇搞錯啊？即係你而家你個國歌裏邊，你要我哋尊重國歌，你諗下你國歌裏邊嘅歌詞係講啲乜嘢，係嗎？ 起來 要起來喎、 啊，係啊，不 要唔做奴隸人民喎、啊。我真係同你認真去做呢樣嘢嘅時候，你竟然話我哋獨立喎、啊，你點能夠令到我哋呢一代人信服啊？ 同埋好多人唔識唱第二首嘅，第二首其實打國際戰線嘅朋友要學一學，叫做國際歌。 國際歌啊嘛， 係啊，英特勒紅內爾係咩咧？叫做 International Now， 就係呢個國際主義啊，其實係。一定要實現，呢首係第二首佢哋嘅歌嚟噶， 國際線真正嘅國際線。 係啊，喂，工人無祖國呢個咪列寧嘅主張咯， 啊， 世界革命啊嘛，係 啊， 係嘛，所以工人無祖國，所以咪國際主義咯。 勾結國際勢， 不存在勾結國際勢力，只有國際友人同埋兄弟，係嘛？所以我話你尊嚴，你如果俾唔到香港人嘅話，呢個就會長期一路成為大陸政權嘅一個短板，就係咁啦。佢哋覺得。係咪？你問 就算你處理西藏、新疆都好，新疆人佢要嘅都係尊嚴啫嘛。喂，你尊重我哋宗教得唔得啊？係嘛？西藏人都一樣啫嘛。 喂，你點樣去殘害？點樣去玩弄佢哋？ 喂，你尊重我哋嘅藏傳佛教得唔得啊？你尊重我哋藏傳佛教裏邊最神聖嘅達賴喇嘛得唔得啊？冇，總之就係分裂祖國乜春春，而家香港咪一模一樣，係咪？我都話啦，你連陳雲嗰本書你都話佢係港獨嘅，咁你根本上對香港嘅文化、香港嘅所有嘅嘢你都唔會尊重啊！根本係，總之就用佢嘅標準一嘢吸落嚟，佢話你係就係、是。而家成個國安法就係咁，其實冇得說服嘅。我成日都話，你就算將個樓價壓到所有年輕人可以上樓都好啦，根本就唔係呢個 issue。係咪？張曉明講得啱啊！佢最近佢話：我終於發現呢個唔係樓價，乜都唔係，呢個係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啦。Exactly， 你攤牌係最好嘅。 你攤牌係最好嘅。其實呢個就係個政治問題，就係香港人唔想活喺一種殖民地二等公民嘅角度。你而家今日國安法之後，你國安公署、國安委落嚟。這個就是殖民地的體制咯，其實是、你承認的話、我不跟你爭了，你說現在香港是我們的殖民地，西藏是殖民地，新疆是殖民地，我就是一個一中帝國、那我不跟你爭了，但你現在說一國兩制嘛。 你有沒有看《Hunger Game》、你《Hunger Game》其實香港現在所有民主運動它現在搞到你就好像這個立法會裡面就好像一個《Hunger Game》樣。亨嘅 game， 如果你睇第一集咧，其實佢成個遊戲咧喺一個鬥獸場入邊，即係差唔多鬥獸場啦。佢嗰個地圖啊，佢可以不斷咁樣改變嘅。其實就等於咧喺度搬龍門。佢如果嗱，你記唔記得嗰個男女主角咧，本身就係厭倦咗嗰種咧互相殘殺，咁然之後喺度做 champion 嗰種咁嘅遊戲。我要突破呢種咁嘅模式，佢就係唔俾你啊嘛。佢然之後咧，佢外來咧，佢又釣好多啲咩求生嘅用品落嚟啊，跟住又整啲洪水啊，跟住又要搞呢個地震啊，搞到你哋自相殘殺。係啊，佢而家就係想搞呢樣嘢。你而家見到國安法就係、是、四方八面喺度塞漏洞，塞佢眼中嘅漏洞。你話罷工咩？你話三罷，我唔俾你罷。你話呢一個搞呢一個選舉協會咧，又唔俾你搞，係嘛？你話搞勇武抗爭，更加話你呢一個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 全部咧。你要想到的抗爭模式，它全部就在篤漏洞，它都在塞漏洞。現在 Hunger Game 就是一個這樣的意思，但是 Hunger Game 最後尾是怎樣贏？個個都舉起這個手指。 是啊，全民啊，是啊。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是啊，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即是這個是人民戰爭來的，是每一個人都有個義務在這裡的。所以劉偉聰之前他講的說話，其實我覺得是講得很好。喂，法治未死，就因為你同我都未死啊嘛！你唔好問究竟香港係咪仲係有險可守？究竟我哋願意守住香港呢個險，係付出幾多嘢先？ 其實冇答案嘅，你問有冇險可守，冇意思嘅，我覺得。你話有定冇都好啦，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好似科學方程式咁樣，出現條件 A、B、C 就有，出現條件 C、D、E 就冇。其實唔係咁嘅，我覺得。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的嘛， 是、啊、 任何的政治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的嘛，所以它一定是會有一個它 ambush 那一下就會去到盡的，我覺得、去到盡之後它就 wait and see 了、現在就是 wait and see， 是不是你看到全部都 是以震攝恐嚇為主的、那這個震攝恐嚇它不會停，我覺得 是會繼續推下去的，其實繼續 push 到最盡的，其實即係底線啊 ，push 到底線，咁、就睇香港人可以忍受幾多，而佢亦都令到不能忍受嘅就離開，留低嘅就做順民，一定係咁。No mercy 嘅，其實唔會話因為唉、算啦，因為點大家就停啦，因為佢已經行咗嗰步啦嘛，行出咗嗰步啦嘛。咁所以究竟美國會點樣出招呢？咁我哋冇水晶球，亦都唔知道其實。 唔係，我哋做好自己先啦。 係啦，最重要就係7月11日。12日，如果嗱，而家戴耀廷有講，如果疫症嚴重嘅話，可能會要有新嘅安排。 係啊， 但係我哋假設而家7月11日、12日 為做好最好嘅準備先， 做最好嘅準備，去揾清楚你哋自己嘅票站喺邊度，叫多啲人去投票，係咪？呢個冇犯法嘅，大家唔使驚嘅呢個。嚇，去到票站裏邊，俾啲耐性，俾啲包容嘅態度，因為出嚟做票站嗰啲人，政府嗰啲票站就係有錢收嘅。今天出來的那些就是 好多都係貼錢 嘅，義工嘅自己要貼錢嘅，係啊。 你諗下，即係你淨係借個辦公室、借個耳辦出嚟嗰啲咧， 就好大風險㗎啦，係。 係啊， 係啊，隨時俾政府抽號算帳。咁、所以記住，7月11號、12號支持泛民嘅初選。今集就到此為止啦，拜拜。 OK， 拜拜。